好的感受。 想到最浪漫的事，

花孤雁喝酒，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立足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风吹不散战魂花，染不透乡愁雪，映不出山河月，远不了故梦，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森，梦里回到唐朝。

深人静时总想起你，还是害怕不经意地听见你的消息。然而当爱已经沉淀得太清晰，当拥有已经是失去，就勇敢地放弃，还是会害怕一个人时就很难忘记，还是害怕突然宁愿当初没有决定。然而当爱最后的出口是分离，我会这么相信。 开越远，哦，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份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意外跌破1%，也创下了两年来的新低。专家表示 ，CPI 涨幅大幅回落，主要是受降温因素、食品价格下降影响。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年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提出了加强静态交通治理、大力整顿停车秩序等重点工作任务，并研究在城市副中心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场县香河县之间设置驻车换乘停车场。为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本市取消1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有14项涉及学前教育的保育费和保教费。北京市财政局回应，相关幼儿园收费取消是结束了公办幼儿园双规制收费的现状，实行统一收费。北京警方近日通报称，警方开展为期一周的打击销售假药专项行动，在北京重点地区的美容场所破获销售美容假药案4起，查获大量来自美国的 BOTOX 整容假药，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6名。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世界不完美，这旅途多少胜利与败退，领悟现实的吊诡，心在乱流中学飞，有时候很累，但我听见别轻馁，是谁站在远处守护我，无声的是可贵。这孤单太完美，匿名的安慰，不知道替我祝福的人他是谁，梦境别粉碎，因为和未来的约会叫我往前追。这孤单太完美，包容不完美，像一颗钻石裹着脆弱的心扉，我对自己说伤心之后另一次机会，我会全心的奉陪。

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嗯，跟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心怎么能如虚介入？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继续或结束，该由谁宣布？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星光斑斓，没有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如今这个时代，汽车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重要代步工具。与此同时，各种用车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尤其是汽车小白，有很多问题是搞不清楚的。比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发动机舱很脏，可不可以直接用水枪冲洗呢？先来说一下发动机舱很脏的危害，比如厚厚的灰尘会影响散热，会让橡胶塑料过快的老化等等，因此我们要注意定期清理一下发动机舱。生活中有不少人会选择直接用水枪冲洗，我特意问了几位老司机，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不可取的。首先，高压水枪对很多零部件是有损坏力度的，其次，水冲过以后，如果发动机舱内本来就有油污，冲水后反而会变得更脏，并且容易锈蚀，甚至出现过发动机被损坏的个案。那怎样清洁发动机舱才是正确的呢？为了爱车不出故障，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用水冲，即使非得用水冲，也不要选择用高压水枪，可以选择一些低压的水枪。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到汽车保养店找专人清洁。另外，如果想省钱的话，在保养点找人清洗时，可以在一旁看着，看看他们是怎么清洗的，都用了哪些工具，都是什么步骤，这样就可以自己置办一些工具 DIY 了。找一个天气晴好的午后，准备好气葫芦、喷壶、刷子、抹布等物件，按照步骤操作，自己动手清理。今天969，我是亚威，在阳光明媚的周末修整一下爱车的发动机，既清洁了机舱，又锻炼了身体，是不是一举两得呢？ 说了太多会不会变成大舌头，我早已习惯你在我的左右，从早到晚不断不停的啰里吧嗦，不知不觉我开始失眠，坐着躺着总是觉得不对，而缘分总是那么的讨厌，总拉开你我之间让幸福美满的感觉有危险，有谁不愿能永远人在天边不在眼前，而梦想难实现，告诉我是否一样想念我，你是否等着我，请别再怀疑我做的所有，天塌下来有我顶，我的爱不仅被你占领，多苦都愿意。想你的时候觉得黑夜特别长，小小的房间也会突然变得很凄凉，却发现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会一整天精神作乱，坐立难安，打电话给你打到没钱，电话费比生活费还贵，求求我别再让我整天晚上躺在床上抱枕头，我痛哭流涕哭到眼睛肿，这种寂寞的感受你懂不懂，快给温柔别让我太激动，告诉我是否一样想念我，你是否等着我，请别再怀疑我做的所有，天塌下来有我顶，我的爱不仅被你占领，多苦都愿意，直接让幸福美满的感觉有危险，有谁不愿能永远人在天边不在眼前，而梦想难实现，告诉我是否一样想念我，你是否等着我，请别再怀疑我做的所有，天塌下来有我顶，我的爱不仅被你占领，多苦都愿意，爱我，愿陪你度过青春，直到满面皱纹。告诉我，你是否一样想念我？你是否等着我？请别再怀疑我做的所有。天塌下来，请让我淋。爱不仅被你占领，多苦都愿意。半点粉丝。

不能融化的石湖。我感到一个来自末世情怀的怒吼。 蓝色天空一样清澈，红色血腥一样奔腾，难道孤单中的你我情愿就这样在树里忠诚。 令我的心软化，证实我真心想有火花。难道我别无二心，完全没好感，都可以跟你散心，装作假天真。当我伴侣为我等，我便会真真多心的我太懂女人。难怪我越来越真，遗忘自尊心，因一个放下良心，三个也伤心。假设若有人求婚，我亦要等，等真多一次你体温。若你敢挨到极近，原谅我不敢去忍，有几多苦恼也自禁，前度要再为难我，难道我收不起这个热吻？若你仍然明白我，让你的车快放下我，因我是这样傻，回忆比爱恋多。 我喜欢看树，看它那千姿百态的身姿，看整个山被它染成绿色，染成秋黄色，染成灰色，染成白色。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那种生命力是让人可畏而可敬的。没有花朵的美丽与芬香，没有小草的卑微，只有一成不变的坚强与勇敢，还有像蜡烛一样的奉献精神。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平时你是否观察过身边平凡的树？